在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可宽你与我可会变，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消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，心里爱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。